00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您收听876资讯。刚刚过去的周末，时代交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隆重上演。本场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执棒，石宇杰、刘松虎、沈阳三位歌唱家倾情演绎，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春之交响。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乐咏春华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18-19音乐季近日开幕。本届音乐季旨在把音乐世界中的青春岁月呈现于聚光灯下，推出完全舒伯特、纪念伯恩斯坦、魔弦、交响中国风等部分。戏剧的力量，北京人艺戏剧进青华活动近日启动，作品《老爸开门》率先为为期一个月的活动拉开序幕。这不仅是北京人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戏剧进校园活动，也是北京人艺与北京市教委进行战略合作，成立校园戏剧教育联盟后的一个重要举措。春之颂大型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本月18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场电影音乐会有120名演奏家登台，为观众们带来90分钟的视听盛宴。演出作品既包括革命历史题材经典影片《英雄儿女》中那激荡几代国人的豪情壮歌《英雄赞歌》，也有伴随几代人成长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影片《城南旧事》中的《送别》等经典。今天上午，第20届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新闻发布会在京举办，来听报道。作为第20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重要组成活动的北京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将于明天到下月31号举办。北京市旅游委副主任徐振涛就活动特色亮点向媒体朋友做了介绍。 今年的桃花节呢，相比往年呢，活动呢更加丰富。总结起来呢，主要呢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休闲。围绕各种这个休闲形式，推出了唱花游、美味农家，还有自行车的这个嘉年华的大赛，比如说摄影大赛，这些24项休闲活动。第二呢，主要是呢咱们这个富民，今年在活动策划上呢，我们特别注重这个游客的这个参与性和这个促进农民增收。第三呢是文化，平谷的文化呢底蕴比较丰厚，除了这些历史文化以外呢，平谷呢还是中国的书法之乡、提琴之乡、楹联之乡。我们呢在这个桃花节期间呢，将围绕这些文化主题推出系列的文化活动，比如说平谷的乡弦书法展、平谷的乐器文化展、长城脚下桃花源的话剧演出这些文化活动。第四呢是音乐。音乐呢，我们4月29号到5月1号将举办咱们中国乐舞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为广大音乐爱好者呢奉献出一场咱们音乐盛宴。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有浮尘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 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首先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固定单元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呢，首先带给大家几条消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大浪之舞。从4月5号开始，爱尔兰创意游戏踢踏舞剧大浪之舞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北京的观众朋友见面了。演出呢将持续到4月22号。演出团队呢曾凭借着大河之舞为大家所熟知。大浪之舞呢颠覆了人们对踢踏舞的传统认知。一方面呢，演员从脚下跳到手掌，用舞蹈和节拍来讲故事；另外一方面的剧情和多媒体相配合，以及民谣和电子音乐的出现，让舞者与踢踏舞变成了一场冒险家的旅行。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由许斌执导、张一山、丁丁主演的青春冒险爱情电影毕业作品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首映发布会，导演及众主演悉数亮相。电影毕业作品讲述了警校学生由张一山扮演的殷浩和女朋友小暖为了完成毕业作品登上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却意外地卷入了一宗离奇的命案，从而经历了一段险境重生的悬疑故事。影片将于4月13号正式上映，欢迎关注。 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儿童剧《月亮草》。近期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首部大剧新戏儿童剧《月亮草》正式建组，目前呢正在排练当中。《月亮草》是根据中国儿艺1993年上演的同名童话喜剧重新创排的。那么全剧呢运用了诙谐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一定要勤劳和善良。这部剧的导演钟浩表示，接到《月亮草》创作任务时就感觉压力特别大，希望在充分的尊重原著主题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带给观众一部充满了舞台智慧的好作品。那么这部剧呢将于7月7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 哎，那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是有奖品的哈。 是的， 本节目奖品是由亲子玩物剧场海提供的门票4张。海人气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诗意美丽展现大千海底世界，4月14号到22号繁星戏剧村小鲸鱼和你相约。 是的，除了要送票给大家呢，我们还要带领大家走进剧场一起去观剧。那么鲸鱼创意出品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刘晓毅导演最新力作海，美丽的珊瑚、调皮的小鱼、庞大的鲨鱼、多彩的海底世界是缓缓呈现，一起来聆听大海的心声。订票详情呢可以查询大麦网海。特别要告诉大家和提示您的就是4月14号本周六上午主持人大帅将带队一起去观剧啦。 嗯，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哈。说一下参与方式，还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亲子剧海，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 嗯，好了，希望大家赶快行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时，琳琅满目的片单让很多人难以抉择，想加入北影节观影小团队到底要怎么样安排场次比较合适？如此多的优秀电影，哪些是今年真的不能错过的？近几年北影节都带给电影爱好者哪些优秀的片目？遇到特别想看的电影又不知道该如何买票该怎么办？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电影达人带你玩转北影节，一起聊聊他们和北影节的故事。 好了，北京时间的20:10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演艺群会，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的正通过北京时间和一直播向我们的网友朋友进行现场直播。 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正在进行时当中的北影节哈。 哦， 其实通常咱们一般都是和组委会的那些嘉宾来聊这个北影节。 对对对对对。 对，但其实组委会虽然他们也会去观影哈，但毕竟他们是主办方。 对。 那真正说作为一个观众，他的观影感受是什么？哎，我们还没有这跟大家好好交流过哈。 是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观众哈，两位这个北影节的拥趸哈，已经跟了很多年，来听听他们对于北影节的一些感受吧。 嗯，我们先来请出电影达人哈，论论，欢迎论论。 嗯，两位主持人好，各位87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我们再来请出电影达人崇伟，欢迎崇伟。 大家好，我是崇伟。 哦，这个今年北影节你们看了多少部影片了？已经 看了多少部了？嗯， 开幕三天，我是12部， 我应该是13部吧，差不多。 疯了，他们已经疯了。 对呀，啊，平均一天3-4部的量啊。 对 啊，你们看完以后不晕吗？ 晕是很正常的，但是为了享受电影，提前还是做了很多的 准备， 就是休息，充分休息。 对对对， 我天，一天24个小时， 哦， 然后除了观影的9个小时之外，其他时间在睡觉。 我基本上是从电影院出来回去就马上睡觉，第二天起来就直奔影院。 对 对，因为今年的情况稍微有一点特别，就是今年是4月6号，4月6号正式开始的北京展映，然后正好跟清明小长假是重合的，所以很多的朋友 头三天。大家是一个高峰期， 对， 大家都会在头三天上班之前刷掉自己 拼命的 特别想看的片儿， 对，就是哗就不管排什么，哗都排到这三天来看完。 哎，对，我可知道哈，就是最近这几年咱们北影的怎么讲呢？这个观影的环节是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每一次的抢票的这个环节，这时间是越来越短。听说这一次好像就十几秒还是几十秒啊？ 有几部片子是十几秒就售罄， 就全部都被抢光了。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 是 这么火爆啊！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那你们是怎么抢到的呀？ 我们是 靠经验呗， 靠经验，就是几年这个北影节累积下来的经验。我们的经验是互帮互助， 哦， 就是说，比如说我想看伯格曼，他也想看伯格曼，好，你去抢那个伯格曼。然后呢，他想看王家卫，我也想看王家卫，好，我替你抢王家卫。 哦， 这样分。 对对对， 一起来通力协助， 对对对， 抢到自己想看的 票，分工协作。 我天，我说怎么好多朋友抢不着票呢？原来他们是个团伙， 被他们哥俩包 团队 做。 这个都团伙作战，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别人 这力量很强大哈。但是呢，可见二位对于这个北影节的关注哈。 嗯， 北影节也很多届了，其实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包括我们演艺群会节目，也多次去现场直播过。 嗯， 我也去现场直播过开幕式，包括最后的这个颁奖的闭幕式哈，非常的盛大，一届比一届办得好，而且引进的电影也越来越多。我们来介绍介绍吧，今年的这个北京展映的单元当中有什么让你们觉得眼前一亮的作品和系列呢？ 我先来。其实今年北京展映这个单元里边有太多想看的片了，首先就是我最想看的就是伯格曼系列，是因为伯格曼这回已经选出了他14部作品带到大银幕上，而且都是通过修复之后的，所以说是观感会非常的强烈。另外就是说伯格曼是非常稀有在北京的大银幕上，我们知道电影资料馆会经常放一些老片子，但是伯格曼基本上好像我没有 很少 过，很少放。那么能有这样一个机会通过整个一个系列，比如说我们从他早期的作品一直看到他晚期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样看下来对他的这个导演的生涯以及他创作的一些终极的一些思考和探索，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你看人家看电影都是带着想法， 对， 带着思路去， 不是瞎看的， 真是不像我往电影院里一坐，好一会儿找。 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也有过，因为 不可能， 真的有过，就是 这样。 因为这个伯格曼他的很多片子啊，就以刚刚崇伟讲的这个为例哈，因为伯格曼他在自己介绍自己的片子的时候都会说，我的有的片子你就是很难看懂，就是对于想欣赏这部片子的观众朋友来讲，这部片子很难看懂，他自己都这么讲，所以真的是很容易就睡过去了。我觉得这睡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儿，对， 而且我们俩是很享受在 在电影院睡觉的这个，在就是这么高雅 的 这个片子当中睡觉的感觉， 啊，觉得睡觉起来时候神清气爽。 你们这么说，你们不怕那些其他的影迷朋友痛恨你们吗？ 没事，我相信他们都睡。 我觉得我们能够代表大多数影迷，真的，因为有些片子真的是非常晦涩，包括我们这个《清明小长假》看了一部伯格曼的电影叫《假面》，那是相当的意识流，而且，大部分人每个人对这部片子都有自己的解读，就因为我们看不太懂，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就是什么，但是我看到的跟他看到又不太一样。如此晦涩的电影，有的人真的可能会睡着。 对，再有就是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一天看多少部其实这种很正常，因为可能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现在有工作有实习这样那样的事儿，可能大部分人都是集中在周末去看，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个人周末看五场看六场，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么看五场看六场的过程当中，你说你一点都不困一点都不累，我觉得很难，所以肯定有，我估计哈，有不少朋友肯定都出现过 睡的情况。因为往届最多的是一天是五场片子，但是今年新增了一个午夜场单元，放了一些稍微的恐怖一些的邪典的一些的片子，这些片子加到午夜场里边，就是导致一天会有六场。 对， 这今年也是创纪录了。 对对， 那就是说其实可以进去就不出来了，一天 我看行， 跟上班似的。 对， 那反正我是受不了哈，一般我以一桶爆米花为单位，吃一桶爆米花基本上我的那个能量就已经耗尽了，就必须得出来。 你也就是最多两部呗，差不多吧， 差不多我的顶天了一天看过三部吧，然后吃了两桶爆米花。 而且如此量大的观影，最困的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什么时候？ 就是饭后，比如说上午10点我们看，中午12点结束，你肯定需要吃一顿午饭再看下午1点半那场的。 对， 但是你刚吃完直接坐到电影院里，肯定是睡意最旺盛的那会儿，然后就是晚上那会儿，晚上6点半那会儿也是最困的。 即使这个影片很吸引你， 对，即使很吸引也会困啊。谁也抵挡不了这个自然的这个生物钟嘛。 对对，哎，来继续说说呗，还没给我们具体的介绍呢。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北影节当中的北京展映单元有哪些个系列？刚才提到了一个哈，还有其他的吗？ 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王家卫系列吧。因为王家卫这一个导演呢，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啊都会看过他的片子， 是是， 我相信每一个朋友都看到。而且我觉得王家卫作为一个这个中国导演来说哈，他其实是很多人的对于这种所谓的艺术电影的一个启蒙，因为像刚刚崇伟讲这个伯格曼的片子，确实是世界知名的这种艺术电影的大师。但是毕竟哈，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你说的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让我们去欣赏这种世界大师，他60多岁、70多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所拍摄出来这种故事，可能我觉得一般的年轻人哈，想消化起来很困难，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跟我们这个成长生活环境、跟我们的文化环境更相关的一些片子去看，比如说王家卫的片子，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很多朋友我知道都是在初高中的时候开始看王家卫的电影，比如说《重庆森林》，然后比如说这个《阿飞正传》，被很多朋友引为经典。但是呢，可能我相信，可能大部分朋友看王家卫的片子都是自己在网上找完资源，在电脑上看的，可能大部分朋友都是这样，就很少有机会在大荧幕上去好好看一部王家卫的电影是怎么样的。尤其是他的片子当中啊，还出现了香港电影最黄金的年代当中的很多熟悉的面孔，比如说梁朝伟，比如说张国荣等等等等哈，这些人全部在他的片子当中出现，能在大荧幕上我觉得看到这些人的面孔，我觉得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尤其我们知道应该是张国荣刚刚是逝世的一个15周年的纪念哈，我看到那天有很多的这个喜欢他的一些影迷朋友在发，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大荧幕上去观看他，跟你在比如说电脑荧幕上，虽然是同样看一部片子，但毫无疑问大荧幕上会给你这种刺激跟这种观感会更强，所以我觉得王家卫系列这回也是抢得很快。从官方的有一个统计数据哈，我今年记得是就是这个单片一部片子抢的速度有一个排名，然后我记得王家卫的片子应该是占到了其中前3当中的2位。 前四当中的两 对对对，第一部卖最快的是《布达佩斯大饭店》 哦，是， 然后之后就是重庆 森林了吧，就是重庆对重庆森林， 还有《春光乍泄》， 对，是卖的最快的片子， 哇，好厉害啊！ 对，所以你看一些经典电影，我们平常没有机会在大荧幕上看，然后现在有机会在大荧幕上看，这是吸引很多电影爱好者的一个原因。 对 对，而且我知道，其实很多的电影爱好者不一定说非是电影从业者，就说电影从业者呢，看这个是一个职业哈，必须要看一看的。 对。 但我知道好像在你们的观影小团队当中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而且他们也真的是抽业余时间也去抢票然后也去观影，是吗？都有什么样职业的呀？ 这职业太多了， 我觉得我们俩这职业就算挺相关的了，就是还算是一个 文艺工作者， 文化行业， 对对， 文化行业。有一些朋友，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年很应该是2014年左右吧，2014年的时候，我当时转票，因为当时买完票之后难免有事儿，然后会转、 啊、 然后会收，然后我当时转票，我卖票卖给了一个女孩，然后那个女孩我后来跟她聊，发现她工作单位跟我们家特近，她是干什么呢？她是造卫星的 啊， 就是啊、不是，她不是去造卫星的，她是一个就是给卫星编程的一个工程师， 哇， 对，就是一个纯理科生，纯理科生， 是是是， 然后我就觉得哇，你就是按理来讲哈，这种纯理科人说卫星跟电影，大家会觉得这两个行业差得非常远。但是那个女生她真的特别喜欢看电影，我觉得她的观影量，反正在我认识的人里边，肯定能排到很靠前。所以这点还是当时一直是令我很惊讶的。 我还有两个朋友，一个哥们儿是修路的，修路的，天天是大夜里干工程的这种人，对港片特别的有热情，熟知各个香港的这些明星，所以他可能主要选择的就是像王家卫这个系列呀。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是足球裁判，能想象到吗？他也是很热衷文艺片的，不是说我们看的那些大片，他还很爱这种文艺很清新的这种艺术片， 小情小调的也比较关注哈。 对， 哦。哎，我记得刚才论论说了一个词叫看片量，哎，我也想问问你们俩都算是这个重量级的观影的了， 不算，真的 不算， 不算呀， 不算。 那你跟我们说说，大概比如说你们的前辈，他们一般他们的观影量是多少部？你们又是一般到目前为止看了多少部了？ 因为我知道在影迷群体当中一直流传着一个可以说不成文的一个说法吧，就是说想进入到电影的门槛，能够自称为一个影迷，那么观影量应该是至少1000部是一个门槛，就是看完1000部片子，你才好意思说我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 我觉得每1000部可能是一个台阶。 我是电影盲， 就是，每看过1000部，你就迈了一个台阶。 我天，你们这也分级是吗？什么大师啊，什么 像我们俩都是基本属于1000左右的，属于刚入门。 不可能， 真的 天哪！ 我天，1000部，你算一算，1年365天 啊， 你要多少年持续不断的去看电影？ 对呀， 你才能看到1000部电影。 那你们所了解的大神级的人物，有这样的人吗？他们大概？ 有一些职业的影评人，他们的阅片量基本上都要在5000以上， 5000以上， 就是很正常的。就是我因为每年豆瓣上会有一个年终的总结，就是你一年能看到多少片子，我们俩可能也就100-200部，但是有些人他可以平均一天就是1部多，就是每平均是1天1.5部，也就是说他每天都在看电影。 对， 你这一年1-200部的话，你算一下是什么概念？一年365天，就是平均你每2到3天就要去看一部电影。 但是人家刚才说了，平均1天1.5部，这一年下来怎么也得500-600部呢？ 对，500-600部很正常 啊， 很正常。 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是靠这个吃饭的。 啊， 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是， 其实作为影迷也不要就是非得追求这个阅片量。 对， 所以这届北影节啊，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大家比较推崇的电影，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冷门的，就是说平常比较难得去放，然后这届这个电影节的时候可以去放一放的哈，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影片。那这届北影节目前你们看了的都有哪些？有没有你们觉得哎呦还是真的是没白来啊，值得一看没睡着的那种呢？ 对，就这10几部当中吧。 目前看过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只是一小部分，因为毕竟展映环节刚开始了3天嘛。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想法应该差不多，我觉得伯格曼系列真的还是挺值得一看。因为说实话，我看之前没有想到伯格曼系列会这样，我本来以为会说是特别晦涩的那种，就是我们看完了完全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干嘛。因为他的叙事方式跟我们惯常接触到的这种目前在电影院中很容易看到这种叙事方式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很多片子他的重 重点不是在于叙事，他不是想给你讲一个故事，告诉你有开头啊，你看这个人有了，然后第二个人哎他又出来，哎你看他们俩又怎么样，他不是在给你这么像一个保姆一样去给你讲这个故事，给你讲清楚，他更多的是传递一种自己的想法，就是他对于自己自身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对自己生活的理解，包括对于他所信仰一些东西的理解，他更多的是这个。所以我开始听他，我觉得这片子肯定特晦涩，因为之前也看过，我想象就是这样。但是看完这几天之后发现，哎，他的片子还真的就是，我们用一个最通俗的词儿，就是深入浅出。 嗯， 就是他会给你好好讲故事。就在讲故事这个层面，我觉得他真的是全世界我看过的导演当中能超过他的几乎没有。就是从讲故事这个环节，他的镜头怎么做，他的剪接怎么剪，演员怎么演，他怎么讲这个故事，就是一件很平常的故事，就是一件很普通很普通的故事，他就能跟别人拍的不一样啊。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作者型电影。 对， 因为今年我们看《野草莓》。那一场是王小帅导演在现场做了一个叫导赏、 哦、 就是在放映之前先给在座的所有的人讲一讲、嗯、 怕他们看不明白， 对，我们所以我们才了解到，就是伯格曼的电影是中国的第五代甚至第四代导演，第六代四代到六代的导演他们都在反复的观摩的、 哦、 啊，所以伯格曼的电影影响了世世代代所有很多的导演。那么我们通过观看伯格曼的电影，我们就可以找到是其他导演拍摄到的那个影子。其实今天我们俩刚才来的时候还在讨论，就是说那天我们看的《假面》这个特别晦涩的意识流的电影、 嗯、 但是我们看完发现跟穆赫兰道那个也是同样晦涩的， 对，我听说过， 是 非常非常难懂， 实际上是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哦、 对，一下我们就懂了，对，就一下就开窍了啊！其实像伯格曼的电影它是有这个作用，对。 哎，其实比如说你看啊，平时我们看电影量比较少的，但是呢又想去欣赏这种艺术，当然艺术流我觉得就更远了，就是这种文艺片吧。 嗯， 那你觉得对于这种小白来讲你有哪些建议吗？ 我觉得就是按我，其实我也算小白，因为伯格曼、 啊、 我真的没接触过、 哦、 我是完全没接触伯格曼，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师殿堂级的，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人生阅历稍微再多一点再去看，所以我其实我给不能说小白，就是我给影迷的建议就是说，就是要按这个线索来看，比如说北影节会有很多单元，比如说都是叫饕餮系列吧，比方说蝙蝠侠三部曲、 嗯、 今年还放了这个往事三部曲 X 战警， 对 X 战警，你可以按它这个系列全看下来，这样你有一条线索在撑着你，这样的话你从它这个最早期一直到中期到后期你有一个自己的解读在里面、 嗯、 对，所以为什么我今年伯格曼的电影我都基本上买全了，好像14部我买了13部，就是想就是从他的生涯开始捋，这样的话我可能理解起来就好了，因为实际上伯格曼所有的展示出来的一些母题终极的想法、嗯、大部分作品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说这些事儿。 是是是、嗯、要是这十三部都看完了，我们觉得可以请这个崇伟过来再总结一下。 说说伯格曼的是吧， 对吧， 对， 不敢不敢、嗯、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和您继续聊。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我可能这分阶段，我觉得、 哦、 就上一个阶段可能会集中看， 就那劲儿 部分，对、 啊，特想追哪个？ 对对对，比如说前年我就对日本电影特别感兴趣， 嗯、 哦，就那年基本上我所有几乎看的片子都是日本电影，也不都是吧，反正三部里边至少两部是。 嗯， 然后去年我对欧洲电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开始看欧洲电影，就这样就分类嘛，因为就这一类你觉得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套路都已经知道的差不太多了，然后你看下一个套路，又会发现，哎，这有一个新套路，然后又会去看。 嗯，那崇伟呢？ 但是我是非常爱看邪典电影。 哦， 啊，这个是作为一个影迷，就是我心目当中最爱看的，因为邪典电影一般都是反类型，不是我们在经常接触到的那些很俗套的故事啊，那种商业片那种模式。它是，其实它是有想法，很多导演的想法植入在里面，只不过它可能过分的暴力啊。或者这是一些，但是他把他如果归入到整个邪典电影的这种历史的情况里看、嗯、确实不一样。包括有些烂片儿，实际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美国有一部最著名的烂片儿，就是烂片界的公民凯恩，叫做《房间》。这部片子我是今年年初在香港看的。就是实际上是它虽然是公认的烂片，但是我们影迷把它归为邪典电影来看，就看到了很多欢乐，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嗯，我是爱看这一个门类的， 嗯， 点不一样， 对 对，所以你看，有些人是看好片去了，有些人看烂片去了， 嗯， 所以有些烂片怎么票房还那么好，是吧？ 对，我们不看，我们怎么知道它烂呢？ 包括就是去年最这个。比较有话题性的《逐梦演艺圈》 嗯， 我是在影院看了两遍。 嗯、二刷是吗？ 二刷、嗯，我估计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么推崇这部片。 是因为票便宜吗？ 不是因为票便宜，是我觉得它可以跟美国那部《房间》这两部烂片进行一个 PK、嗯。我觉得无论是从电影本身，还是从这两个导演的自己的履历来看，是有的一比的。我觉得它是可以进入到研究领域的、 哦、 啊，所以我觉得我是这么来看电影的。 你看研究领 域、啊、 这么高的一个层次了，厉害呀、啊、咱们这影迷朋友。 他就属于那种判卷子天天研究错题那种人，你知道吗？ 对啊，为什么错？我觉得要提，我们看片子的时候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片子为什么好，或者说我们在北影节看电影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就是要带着一些问题去看的。可能我们这部片子以前看过，那么我们再看大银幕放映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一些思索来看， 对对对， 这样看会有自己会得到提升。 对，所以一般来说，你们一届北影节总共要看多少部影片呢？算没算过？去年、 嗯、越来越多了，我是 几十部肯定是拿不下了， 几十部三十多吧，差不多。 反正我今年是40起， 都已经给自己制定好目标了， 因为票基本上已经抢完了， 哦，都搞定了， 对，所以你知道大概有一个量，哦、然后还空出一些时间，到时候再看看有没有转票的呀，这些对，再往里加。 哎，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就是这几年北影节，对于这个北京展映单元当中，它制定的一些系列也好啊，人物的一些影片的展映也好啊，他们的一个规则是什么样？游戏规则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北影节近几年，就光说展映这个单元来说，展映这一部分来说，我觉得它其实是做得越来越好的。就是因为我清楚记得，我第一次看这个北京电影节说是2014年、 嗯， 我当时看了一下那个片单，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些，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些好电影。比如说，我就印象很深，我在北京电影节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海上钢琴师》 哦，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 对， 或者是大家、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部好电影。然后他们会经常引进这些片子在前几届的电影节当中来放，因为当时可能电影节的影响力还没有这么大，关注人也没有这么多，他们靠这个来聚拢一些电影节的人气。但是从近几年，尤其是从这个16年开始，我觉得他们在策展上已经慢慢有一些自己的思路了，就是说这一届我想带给观众带给你们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大师的一个系列也好，还是他，我记得去年是有一个喜剧单元， 嗯， 那个我看的也挺过瘾的，就是全世界各种各样文化背景的喜剧片，在那个单元当中全部有涉及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中国的等等的，全都有。我觉得从这几届就是看到北影节他们的策展已经慢慢体现出自己有一个北影节的思路了，而不是说我看什么片子好，什么片子叫座，什么片子我一放上去人都来抢，我就照这个片子拍，我把这些片子全弄来，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包括今年我也有一个 深刻体会，就是对于国产的一些年轻导演的一些作品，他们的扶持力度也在慢慢的加大，包括做了很多的活动场，都是对于这些片子的。其实这些片子有的真的很好，就像我们两个第一天看了一部叫《忘渣的雨靴》，我们俩都是很偶然情况，就是之前没 打算看。这一场我们是作为过渡，就是想就是前面有一场，后边有一场，中间没事干， 对，然后 就还有一个多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选择再去看这一场， 对 啊， 然后就看完了之后会发现，哎，还真。真的 是惊 错，就是有那种耳目一新感觉。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国产，就是国内的年轻导演，他们在很积极的进行创作，但是可能他们的片子上不了院线，他们的片子很难有机会被人看到。其实对于很就这部分电影工作者来讲，他们也挺苦恼的，所以北影节这种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窗口，让他们去展示一下我拍的片子是怎么样的，去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为他们以后的发展来争取到一些更多的机会。 你比方说四月四号上映的电影《清水里的刀子》，这部片子是讲穆斯林牧民的生活的。这部片子之前兜兜转转一直在各大电影节上，口碑非常的好，但是一到院线，我是第一天上映四月四号去看的，等到第二天，全北京可能只有四五场的排片在商业院线，就是很不吃香。但是这种艺术片它表现的东西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么电影节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还有比方说今年北影节还会放一部叫村戏，这部村戏之前我是在北京在百老汇看的点映，是我被评为去年国产片的第一名，我觉得是非常的震撼。但是这部片子也是拿到龙标，一迟迟没有上，他可能也是希望通过电影节再聚拢一些人气，然后再上院线。所以这一部村戏以及我们俩刚才看的《忘渣的雨靴》都是非常推荐影迷朋友去看的。我们的 国 产片，对、嗯、 对，因为有些影片其实它上院线也是蛮埋没的， 当然 了，就是说第一周如果它的排片量上不了一定的这个数量的话，第二周基本上它就淹没在众电影当中。但未必是影片不好，只不过是第一，因为它没有宣发的费用，那现在宣发费很贵， 对， 它没有宣发的费用，而且呢本身可能也是一些年轻导演啊，或者说不知名的演员演的，所以没有那么大的造势，靠口碑也撑不起来。但这些其实埋没在这个院线当中也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事儿哈。 嗯，对。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还有两周的时间哈、咱们的北影节哈，接下来还有北京展映单元当中哪些精彩的影片值得大家去期待，或者说你们非常期待哪些作品？ 其实我这里特别想向大家推荐，就是我最爱看的修复单元。修复单元是无论是国外电影公司修复好的作品，还是说我们电影资料馆自己修复的作品，都是非常震撼的，重新回到大荧幕，而且清晰度非常之高，有的能到 4K 的级别。那如果你在这种巨幕的环境里看，然后被这种被画面所包围的感觉非常好。今年像今年北影节有一个咱们自己修复的，一个是黄土地，一个是应该是盗马贼吧，这两部就是重新回到，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电影资料馆曾放映过胶片版的，但是就是伤痕累累可以说但是如果完全修复好了，非常清晰度非常之高的，我们再去看能发现更多的细节。所以修复单元是我一直这几年一直在追的。比方说前几年曾经放映过修复版的神女，都是那个时期很早时期的电影，然后再重新配乐，重新现场的乐队为默片进行配乐，就感觉它是一种顶级的艺术享受，非常之震撼。 对，还有呢，论论比较期待接下来的这个哪些环节呢？ 王家卫的环节还没上呢，现在 还 没排呢，现在还没排啊，就是票已经完了，但是他的片子都是集中在后几天才放。然后其实跟崇伟一样，我后边有一部我特别想看，就是《滚滚红尘》，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看过哈，可能 以前在电视上看过。 对对对，就以前电影频道什么也会放，然后那首歌也是脍炙人口，大家基本也都听过哈。我觉得这个片子就 就是这个就这一类型的吧。这个片子会带给我的一个感很奇妙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是一个老朋友，然后很多年不见，就是见到之后焕然一新的那感觉。 嗯， 就是有很多的片子我们都是比如说小时候在电视上看过，或者是很早的时候在一些老的那种礼堂里啊或者影院里边看过。 对对对， 可能就是80后90后这一代人都会有那方面的经历啊，就是比如说小时候班里组织一帮人啊去看什么了，然后呢很多年没看过，你突然发现啊这个片子又有在大荧幕上看的机会了，然后去看一下的，我就会有一种很奇妙，一种穿越时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 其实看电影就是和历史对话。 嗯 嗯，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哈，因为现在咱们说的是北京电影节，但我知道两位其实在上海电影节啊，就是类似的电影节每一届也都会去哈。就说如果横向比较的话，你觉得现在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就推出来这些片单和其他电影节相比，你们觉得它厉害吗？就可以很客观的评价一下哈。 我觉得挺厉害的了，因为去年上海电影节我正好是当时也是由于一个出差的机会正好去，然后正好又找了几个空档看了几部，然后上海电影节的排片我也基本都看了。我觉得北京电影节现在光从展映环境来看的话，我觉得已经不输至少国内的很多电影节了。但是我觉得北影节可能还有就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就是在它的主竞赛单元方面，我觉得还可以更好好想一想自己是要怎么做。我觉得可能现在因为毕竟北影节的年头太短，上海电影节已经20多届了。 对， 北影节今年应该是第八届。第八届啊。相比年头太短，而且呢它之前所积累下来的这些声望不太够。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世界上比如说欧洲的三大电影节包括奥斯卡奖的都是好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了。北影节作为比他们来讲的话太年轻了。但是我觉得年轻其实不可怕，重要的是应该想就是在主竞赛单元我们到底应该想干嘛，或者说我们北影节评出来的片子应该有带有北京电影节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其实是什么并不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格得有。比如说一说到戛纳，我们就能够马上能想到从戛纳出来的戛纳获大奖的金棕榈的片子会是什么样的。一说奥斯卡奖，我们就能想象出来从奥斯卡奖出来的片子是怎么样。其实这些电影节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各个电影的审美其实是有区别的。而北京电影节我觉得现在就是在竞赛单元的存在感比较弱，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太找到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我们更应该评出来的奖去应该推一些什么样的片子，是 就是电影节应该有它的自己的气质在里面。 嗯， 对，我们想到三大电影节包括美国的奥斯卡法国的凯撒奖，我们都能想到它是有一定自己的气质。 对， 但是我们可能北京电影节年头太短了。当然我承认北京展映这个单元独一无二，这是就是像宣传片说的在北京能看到全世界最好的电影，但是它的主竞赛还是稍微弱一点。尤其像今年，我去年还看了主竞赛单元的片子，叫《地雷区》吧，一个丹麦的片子。但是今年我发现主竞赛单元去哪儿了？我想看，就是我都不知道， 找不到信息， 找不到信息。有这么一个在里面，包括一个小吐槽，我们看到北影节的海报，年年都遭到了吐槽，而且还是大家就是评奖的，就是我们可以对比上海电影节这几年的海报，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我们就是我觉得从海报这一点上就能看出这个气质上还没有成型吧， 还没有成气候。 对， 当然我觉得可能咱们每个方面都做得特别精彩也不可能，因为毕竟刚8年的时间，现在北京展映单元已经比如说让这些资深的影迷朋友感到心满意足了或者眼前一亮了。 对， 那么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细节方面论坛方面啊，主竞赛单元方面可能我们关注的就不是特别多。因为我记得前年第6届的时候我是在主会场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来着，因为当时的闭幕式获奖的影片真的我觉得我虽然说不是一个资深的影迷，但是我对这些主竞赛单元的获奖影片知之甚少。那么颁奖之后的一系列的宣传也似乎并不是特别的到位，就是大家伙影迷朋友对这几部影片并不是特别了解啊，除了当年的一部伊朗影片之外其他的好像都没听说过。 啊， 对对对， 是这样的。 那今年的主竞赛单元你们也没有去关注到是吗？ 关注了一下，但确实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 亮眼的不多，包括国产片里边就两部，都在院线上过，一个《红海行动》，一个叫《十八洞村》。我觉得也不是那种能到电影节主竞赛的那个级别的片子。 嗯，就他是走院线路线， 他可能是合格的院线片， 对、 嗯，但是他不一定是这种 A 级电影节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嗯， 对， 就是从艺术性上来说，可能未达到就是说电影达人或电影爱好者心目当中的那个位置， 那个标准。 对，所以可能我们也比较呼唤说，等到电影节哈长到了第20岁啊，或者长到15岁的时候、嗯，他也有一个比较符合自己气质的东西出现，不管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气质哈、啊，就是很北京、嗯，然后很北影节的那种感觉哈、啊。 对。 对，其实说起来，我知道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咱们再说回一些这个落地儿的问题，就是说有些影迷朋友他可能是就是业余想去观看两场，因为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不太了解就是这种非院线的电影，就是这种艺术电影，到现在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些这个艺术电影哈，就是说如果说最开始抢票的时候都被你们给抢光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渠道再去买到这些票了，你们有没有什么靠谱的渠道，就是说有可能能让他们拿到这些票，当然 对 黄牛我们是坚决不支持啊。 对 对， 其实渠道还是挺多的 哦。 你包括豆瓣我们知道，豆瓣有一个专门北京国际电影节小组，大家只要加到这个小组里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在疯狂的在刷转票信息，因为大家有可能会因为时间，比如说我下礼拜可能要出差去不了了，但这张票影迷都基本上不会出现黄牛这种情况，都是原价就可以转走。 对 啊，豆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大家如果想抓一些其他的一些转票的，可以建议大家去豆瓣这个搜索这个小组。另外就是淘票票本身应该是在每个影院的，不是每个影片的信息底下应该还会有评论，那个评论里也会大家也会刷啊、嗯。然后另外就是微博，如果你想你就直接搜片名就应该会有人转的。 嗯， 对。 哎，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有哪些电影可以去抢票？还可以买得到票的， 伯格曼的场还有 、 嗯、 都有，而且明天是10号中午12点会多出一轮的抢票环节 啊， 是因为之前啊有12部电影的这个拷贝还没有抵京，还没有送到北京，所以他当时不敢卖这个票啊、但是现在就是所有的那12部电影，其中有几部非常的不错， 比如说 黑泽明的梦，比如说像黄金三镖客以及安妮霍尔等等等等，12部非常优秀的影片，而且他考虑到前期这4月1号抢票这么火、他有几部影片增加了加场。 场子哦，太棒了。 加场，你比方说我们电影节应该是23号结束。 对对。 加场呢可能会放在24号。 哦 对啊、大家可以关注明天中午淘票票准时来抢这一波加场，以及这个拷贝晚到北京的 几点来着？ 12点，中午12点。 中午12点， 嗯， 哇，那我 就在明天中午12点， 我也抢一下呗，啊，看看王家卫系列的有没有可能。是不是？ 对 啊、或者说其实因为观影团体啊，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艺术交流的过程， 对对 对, 对， 所以呢很多朋友也会有这个转，因为大家都不一定是这个从事专门的这个职业，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工作原因呐、然后这个其他原因就看不了了， 很心疼呐。其实我们以前也转过 啊， 就是因为就是工作实在是脱不开、或者是要出差，真的其实挺心疼的， 就掰扯不开了。 有可能你出了这场的票，你买不着这个其他的这个场次了、 哦、 你像有的电影基本上是可能北影节会排5场左右， 嗯， 但是有可能时间你就是出了这场那4场你也买不着，那就真的是错过了，很遗憾、 哎，那其实呢还有一点时间，也特别想听听两位资深的影迷朋友，同时通过你们的声音也可以告诉我们北影节的组委会哈，比如说来年的北京展映单元，或者未来的北京展映单元当中，你们特别想看到谁的作品，或者说哪种类型的作品呢？ 你先来。 其实我呀最想看到的是以前北京儿童应该叫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片子、 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看这些长大的，那时候是录像带。 小蝌蚪 小 妈妈吗？ 霹雳贝贝、 啊、 对 说过吧、 啊、 再举个例子魔表、 啊、 魔表是张嘉译演过的第一部电影、 啊、 这两部我是记忆犹新，还有一部叫北京小妞，不知道你们知道不 知 道、 啊、 我知道 这些电影是以前叫儿影厂，因为我小时候吧在少年宫有这样的机会去儿影厂配过音、 所以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当时也看过不少影厂出品的片子，非常之好。像《霹雳贝贝》，现在不少的影评人也把它归入到邪典电影了，因为它这有科幻啊、外星人，然后这小孩可以放电，归入到邪典了。所以这些片子其实现在很难得一见，而且北影厂之后并入到了这个中影，就消失了，没有专门的机构为儿童去拍片子，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想看到未来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旺扎的雨靴，就是讲这个牧民的孩子，就是他的视角就对准了孩子，现在很少有这样的对准孩子的儿童片出现了，所以我真的是很想希望来年策展人能够把这样的片子补进去，因为现在我们都是我们这样的岁数，包括大学生、电影从业者去看，我们在这个影院里能看到很老的老年人，但是看不见儿童。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片领域，是为他们来服务的。 特别棒。来。 对， 论论， 我比较想看到的这个片子呢，可能啊，我刚刚想了一下，我觉得真的策展已经做得相当之好了，其他的片子，他刚才说，你说想看什么？说儿童类的，儿童片，我可能更想看到的是一些纪录单元吧，因为我知道北影节现在其实有纪录单元，但是我觉得纪录单元现在的片子可能，相对于其他的单元哈，重视程度还不是特别高 一些， 对，因为我知道纪录片其实很难看的，因为跟纪录片跟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电影我们现在基本上网上你想看的话都能找到资源，基本上哈都能找得到，但是纪录片有很多好的片子是根本没有资源的，因为导演不会把资源放到网上，他对这查是很严的，就是很少有机会可能会看到一些独立纪录片，其实是很难的，比如说就是这个一些中国的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也好，一些独立纪录片的制作人他们自己来拍的片子其实是很难有机会看到的，像我因为我知道北京电影学院他们每隔2年会举办一个纪录片展，然后我去那个展看过几部，当然有几部真的是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但是我网上去找任何信息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真是如果能够在纪录单元里边多引进一些我们平常真的看不到，就是很少有机会能看到的东西带给我们看，我觉得可能也会对整个展映环节作为很好的补充吧。 都是来自于影迷的心声啊！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会转达给这个组委会的相关人员啊。 哎，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可以请两位来，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块儿走进影院，去看电影，然后观后了以后可以和你们来沟通交流一下，是不是？ 对， 一块儿聊嘛，大家 一块儿聊聊吧。 其实我们看完了，有很多片子也懵，就是觉得说的啥呀？有很多都是这样，然后就靠大家聊了聊。其实 我们很享受，比方说看一部特别懵的片儿，完了出来我们。找一家馆子一坐，边吃边聊， 撸着串， 感觉非常好。 虽然最后可能还是不懂，但是觉得也挺好玩的。 它是提升，我觉得看电影就是提升自己一个过程， 对， 提升自己的认知、 思考嘛， 审美都有帮助， 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 对， 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哈，也这个期待着大家能看到更多北影节精彩的作品。 对，我们也预祝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哈。 好，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很到轮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怀上记忆，只因此生自己有你。 折印，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就算我变得再不济，也是你男人，给钱吧，老婆。 没有，有也不给。 哼，钱还不上，人家可要登报。 登你的报？ 人家不是冲我，知道我是老几啊？是冲你，大明星阮玲玉。